好，翻嚟第三節星期二得道。咁而家咧 ，Johnny 就出咗去做嘢，咁啊变咗咧就许留山、刁拔同埋齐雅哥喺度。 系。 咁啊，今節咧我哋讲下今日发生嘅事啦。咁啊，今朝早咧，我哋手机响啊，见到一个即时新闻，就系咧曾荫权上诉失败，咁要即时入狱咯，要翻去坐喎。 系啊。 又要坐十个月喎。他之前坐兩個月，其實坐兩個月已經是度日如年噶啦嘛， 係嘛？相當痛苦喎，對佢嚟講。 你諗下啦，一個係前特首嚟嘅，堂堂香港 number one 第一把交椅喎，又咪坐監喎，嚇、啊？ 成何體統啊！真係，感覺太難受啦。 好難受啊！唔係啊，一日都嫌多啊，唔好坐兩個月啦，係咪先？咁而家仲話要坐十個月喎、 啊。可能以前咧做特首咧，有啲人咧叫你去探下監啊，或者巡下監條，可能佢都唔係好肯噶。好， 應該都唔會啦。你嗰 應該就唔會， 因為嗰啲係太平紳士啫嘛。你一般特首呢啲咁高級就唔會入去噶啦。 探下噶嘛。 係啊，咁今次咧，而家即係搞成咁嚇，咁啊，大家有啲咩睇法啊？對於曾蔭權？ 其實我就覺得曾生就應該放開心情㗎啦。而家既成定局咧，就你要明白咧，一個朝代嘅更替咧，呢啲佢個位等於宰相㗎啦，等於大將軍話宰相之位㗎啦。喺香港嚟講， 唔係如果香港咧，佢係類似以前啲封疆大吏， 封疆大吏咧， 係啦，因為你係一個地方之首嘛， 係啊，嚇，咁所以就喺一個朝代更替的時候咧，呢啲封疆大吏咧，往往都出事。 係。 咁呢個證明咗咧，就中國咧，其實五千年咧嘅歷史係冇變過嘅。 有變咗啦！而家六八九冇事啊。 咁呢個好難講啊！ 六八九冇事嘅原因咧，係因為朝代更替係更係佢向，即 係喺佢嗰邊， 佢企啱邊啊嘛。 喺佢嗰邊。 曾蔭權企錯邊啊嘛。 啊。 係咪嗱？呢、這個無線咧有套，而家有個節目叫《中國通史》嘅。 嗯。 最近咧就講呢個叫做咧，隋唐五代。 嗯。 咁你如果睇即係點講啊？睇五代咧，你就會睇得好化嘅。如果睇五代歷史，點解咧？喺五十幾年裏面就經歷咗十幾個皇帝，係嘛？五個王朝，六個姓。 嚇、啊！逢道之流啊嘛，四五朝而上百帝啊嘛。 係啊。 就係呢啲咁嘅人。係 啦、啊。咁變咗咧，你會哇有啲皇帝做一年就死，有啲咧就兩年就死，最長都係十幾年，係嘛？咁喺五十幾年之間換成十幾二十個皇帝咧，總共嚇、啊，你諗下嗰、那個朝代更替，下低嘅大臣啊，皇帝都食換得咁緊要啦，何況下低啲大臣係嘛？咁你冇辦法㗎，你唔會即係點講？你除非好識得做人，即係逢道啦，係嘛？如果唔係咧。在一個大環境裏面你可能是一個朝代一更替你就被淘汰。 所以我奉勸曾先生就真係佢要擺低嘅心情，佢要明白咧，而家自己置身一個時代嘅大時代裏邊， 係 啊風雲色變啊，所以咧就明白自己只喺呢個大時代嘅其中一員咧，其實坐就坐咯，唔緊要，即係其實人民我見到佢好多人都好支持佢。 係 誒， 佢仲會上訴嘅應該。 會上訴終審咯，應該嚇。 當然會啦，但係咁樣無止境咁燒錢都好大鑊嘅。 咁曾生都有多少錢燒下嘅？ 好似話佢攞咗五千萬。 係啊，因為佢儲起，即係佢公務員嚟嘛，冇地方使噶嘛。嗱，尤其是啲去到咁高級啲首長級公務員咧，衣食住行出入嘅車都有政府司機車埋，係嘛？係唔使使錢嘅。所以當年林鄭唔識用八達通好正常，佢都唔需要使錢， 廁紙都唔需要自己安排。 佢甚至乎真係一蚊銀，佢都好耐未見過噶啦。佢唔需要用錢噶，佢嘅生活裏面咧冇錢呢個字嘅，一乜都唔使噶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佢嗰份人工齋儲起嘅，咁佢又唔會去投資啊買樓嘅，全部擺喺銀行做定期。咁啱咧，呢幾年量化寬鬆，咁銀紙咧就冇升值過，咁但係律師費喺度增加咗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佢嗰個購買力或者佢嗰個叫做咧。聘請律師的能力都弱了，因為銀紙薄了嘛。 這個就是曾先生那邊，另外一邊就是說，在這件事我自己覺得呢，就是西環要給大家一個很清楚的信號，就是說我才是真正的揸鐵人，你們要聽我話，你不聽我話呢，你的下場就是這樣。所以呢，就無論六八九也好，七七七也好，還哪敢作反啊。 但是你看曾蔭權當時都其實都很聽話的。 事後講都話有幾件事同西環頂得好行。 哦， 第一次就 啊有腰骨嘅喎，估唔到。 我想去做，佢要拖住唔做。嚇、啊，嗰陣時 即係當時都係耍下小聰明啦。咁佢覺得 afford 得起啊嘛。點知原來最多後期原來是 afford 唔起嘅，會搞成咁樣，佢係始料不及嘅。 每次好似係 其他一次係釋法，第一次係釋法啊，即係話關於俾唔俾釋法， 160多萬人嗰、那個嗰次。 唔係嗰次老董嘅啦， 嗰、那個老董嗰次係因為事關、 哦、光果嗰單嘢， 光果案，係啦。咁啊，當時後屘律政司司長亦都講話係張權一力承擔頂住，唔想釋法， 唔想釋法。 但係結果都釋咗，結果釋咗啊，光果嗰單。 係咩？ 釋咗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嗰單官司繼續打落去嘅，而家當國家行為啊。 係。咁啊，另外起鬧都係一件事啦。咁啊，因為落佢面啊嘛。即係以為 玩好勁， 玩好勁，話唔肯，咁啊西環話唔得，做唔到，但係點知佢哋直上天庭又搞得到，咁跟住就好冇面啊嘛，好冇面嘅，有機會梗係報仇啦，係咪？ 咁啊，呢個煲胎如果咁講法都有少少腰骨喎嚇， 我中意㗎，雖然好多人唔中意佢，譬如話佢處理土地方面唔好。冇去增建局，其實嗰時啱啱先至。 其實處理土地呢個問題咧，好難怪佢嘅，因為前朝就係因為樓價下跌咧而落台嘅。你諗下， 嗰陣時仲禁售居屋啊，你記唔記得啊？嗰段時間， 喂，當時個樓啊，其實佢係真係叫做咩啊？喂，轉定咗一個大病初癒嘅病人，你再起樓咧，就樓價一跌咧，佢就驚啊嘛。因為你諗下啦，老董其實老董下台已經係因為樓價跌嘅啫，冇其他原因嘅。亦都係因為香港嘅樓價咧跌到2003年咧，真係頂唔順啊！跌最高係跌咗70多%，所以2003年先有咁多人出嚟。如果樓價唔跌嘅話咧，2003年冇咁多人出嚟咧，上面亦都冇壓力叫老董辭職嘅，上面係全力撐佢嘅，係嘛？所以咧，曾蔭權好，就算梁振英都係吸收咗曾即係呢個老董嘅經驗之後咧，總之乜嘢都好，只要樓價唔跌，佢任何理由都冇機會發生嘅，係喐唔到佢嘅。咁、啊、當然咧，梁振英下台嘅原因係因為佢做得太，即係當時太黑人憎，係換你落嚟識下民憤咁解嘅啫，係咪？咁啊，依個咧就同即係梁振英係同樓市無關，但係梁振英上台其實都升樓市升咗成倍嘅，係咪？咁變咗咧，曾蔭權你話佢係咪真係令到香港樓價大升咧？其實佢有一個其中的助力，但你諗下啦，直至佢下台嗰一刻，2010年，當時嘅樓價唔係升得好緊要㗎。2012年啊，應該係2012年下台，係啦。當時升得最緊要唔係2012嘅，升得最緊要嗰幾年咧，係2015、2016、2017、2018。係呢幾年係最勁嘅，係癲狂嘅嗰啲樓升上嚟，即係當年一路都慢慢升，但係個速度好慢嘅。是由2014年開始就跑快了，係嘛？咁當然咧，呢啲係梁振英嘅種種嗰啲錯誤嘅政策啦。而家林鄭月娥都係受緊嗰段時間後遺症啦，係嘛？咁變咗咧，即係你如果你係土地方面，你怪佢咧，亦都好難怪。當時喂個市啱啱先企翻定啫嘛，一定唔可以，即係佢哋唔敢啦，亦都冒唔到要咁大嘅風險啦。咁其他方面咧，你話政改咧，咁可能嗰單嘢都係其中一個致命傷啦，就係、是即係叫做多咗個功能組別啦，係嘛？就變相直選，意思就係有五個超級區議員，咁啊增加五個功能組別。 初西環就唔俾嘅，就話唔得嘅。 係。 點知後屘又俾佢搞掂？ 佢就係啦，直上天庭就搞掂咁啊！可能係依個係可能係我諗係最大嘅原因 啦。呢、這個關反而個關係比較大嗰個唔係啊，曾蔭權嗰單嘢係啊，師姑 哦， 師姑嘅關係大啲，曾蔭權反而少。 照計曾蔭權都未必有能力直上， 佢未必上嘅，唔得嘅。 咁啊，師姑都係即係害人精嚟嘅啦，害完曾蔭權就害長毛嚇、啊，因為佢同長毛講嘛，胡蘇曾做硬啊，呢個係上面嘅、啊、已經陰點咗呢個胡蘇曾噶啦嚇，咁啊，所以長毛信曬佢嚇，咁、啊、所以做白票黨啦嚇、啊。喂，咁啊，曾蔭權坐監，咁啊，大家咧。即係其實反應咧，而家開始慢慢啲人同情多啲啦。畢竟你見到70多歲老阿一個阿伯， 同埋今日仲見佢咧，就要戴曬氧氣罩，即刻送咗入院。 哦，咁呢條友，我覺得佢係扮嘅， 做戲嘅， 做戲。 等今晚可以去嗰啲 舒服啲，去醫院期，醫院期嚇，因為佢咧如果你 有冷氣可以， 係啦，醫院舒服好多嘅。 咁熱啊！ 係啊，天氣。 公務員最叻係咩咧？就係呢啲啊嘛， 攞著數， 就係攞著數轉空子， 冇錯， 玩制度啊嘛。啊呢樣嘢你一啲唔使擔心佢。 係啊，佢實識嘅。 佢最緊要佢其實要放輕自己嗰個心情。 接受了呢件事。同埋我覺得民間上都好多人鍾意佢啊。我上次喺街度撞到好多人沿途同佢握手。 好簡單，點解鍾意佢呢？就因為一同六八九比較嘛。哦、你咪即係我中意睇嗰套戲咁話，大家當有比較嘅時候呢，就即係豬乸都變雕像 啦。即係唐伯虎點秋香 啊。 即係我唔係話阿 Q 精神啊，即係話當一個人年紀七十幾歲啦，其實錢對你嚟講唔係好重要㗎啦。 係 呀。係咪咁你財富係咪咁重要啦？其實你當咁而呢件事亦都叫做判咗啦。咁剩返落嚟就係啲人喺你心目中究竟嘅地位點咋嘛。呢樣嘢最緊要嘅。你睇李嘉誠到九十歲而家就最介意呢樣嘢。 我 係 呀，介意人哋點樣睇佢同埋身後 冇錯啦， 評價 評價嘛。咁如果你當大家都知道呢，見到你嗰陣時候大家冇唔鍾意你，甚至乎向前同你握手，大家尊稱你曾先生啊，前特首，咁其實件事係唔係咁壞嘅，真係唔係咁壞。所以我奉勸中山擺低心情，睇下書啊，過下好日子啊，鍛鍊下啦， 喺入面學下嘢啦。你啲人睇你年紀就應該冇學嘢嘅，冇去練武功嘅當年，因為佢過咗練武嘅嗰個年齡嘅。 咁練太極都好噶，練氣功都好噶，一樣對個人有幫助。 係。咁啊，但係佢喺入面撞唔撞到個肥龍咧？肥龍好似未放翻出嚟， 未 係咯，有機會喎， 有機會啊！ 可能撞到阿芒果佬。 哦，依、這個絕對啦！ 芒果佬八月六， 八月六，哦，咁好大機會啦。 係啦， 但係唔係，因為咧曾蔭權好似係喺赤柱喎。咁芒果佬呢啲咁嘅小，即係呢啲咁嘅鼠蝕狗偷啊，或者啲咩 嚇？要問莊年先得喎。 小人物咧，未必會入到赤柱嘅喎、啊，我覺得佢都係喺荔枝角嘅啦，好難相遇嘅，係嘛？ 相遇唔到， 相遇唔到。 不過佢講嘅上次都係大部分時間都喺病房， 哦， 即係冇乜點出嚟， 哦， 即係單獨行動多。 係咁啊，病房咪好咯，即係當係喺醫院，你咪當一個老人家醫院住十個月咯。 只不過唔係私家醫院病房解啫， 溝埋假期冇嘅，溝埋假期冇咁多嘅。 差唔多啦，依個都住多住少都唔係問題咯，你都冇得揀啦，係咪先？你有得 say no 咩？嗱咁啊，依、這個曾蔭權就入咗獄啦。咁啊，我哋睇翻咧，佢有一個老友咧，仲係乜事都冇，逍遙法外喎，而嗰個老友係直接導致佢入獄嘅人喎嚇。嗰、那個 做乜都唔成嗰個啊嘛。 都唔係嘅，都起碼成功爭取咗一個特首入獄啊嚇。咁呢個都係一個好豐功偉績嚟，唔係咁容易。 喂，呢個唔係我講嘅，其實黎智英講嘅啫。 係咩？ 黎智英話佢做乜都做唔成啊嘛。 哦，唔係，而家做電台做得好，唔係做網台好成功，係咪？ 唔係，佢做網台籌款好成功。 係啦，係冇錯。如果網台嘅籌款咧，佢絕對嗰條數啊，上得主板嘅，唔使創業板，主板一定得，年年都籌幾千萬嘅。 咁犀利， 你 profit 嚟噶嘛，籌款啊嘛， 冇成本噶嘛， 冇成本噶嘛， 冇成本噶， 係嘛？ 咪啲節目咯， 唔使嘅，佢哋齋籌翻嚟嘅， 齋籌， 所以咧好犀利，即係佢係俾美一間上市公司主辦。咁嗱，我哋唔講呢啲啦，我哋講翻另一個咧，呢、這個黃楚標啊，嗱，因為當年咧，佢係將東海花園就租俾佢平租啦嚇，可能係平租俾佢，又揾啲人裝修得好靚俾佢，咁咧就有令到佢咧就跌入咗呢個叫做瀆職，係或者叫公職人員行為失當，係啦，咁啊賴咗嘢啦。咁老實講啊，又冇人去查呢個黃楚標，又冇人係咪去冇人去查呢個叫東亞銀行咧？因為佢哋都其實都有份嘅喎。當年係叫 DBC 嘛，電台係嘛？咁 DBC 都執埋粒啦。即係對於呢個 DBC 咧，其實呢個都係政府搞出嚟嘅大白象工程。喂！香港已經進入網絡世界，你仲要諗啲咩數碼電台出嚟？屌你港台都冇人聽啦，即係阿牛一樣。喂，大氣電波開唔開放都冇夠用啊，亦都冇人聽大氣電波，個個都喂扭開網上面大把資訊睇 YouTube 睇成。 冇啦，大氣電波仲要成日攞住個電嗰啲去追台，去咗呢個區。 佢當時咧出嘅時候就未係咁嘅， 係 咧科技變得太快。 冇錯，科技變得太快，淘汰咗佢，好似係2013年啊。我記得佢係2012、2013年咁上下嘅，嚇當年上一次選舉嘅時候，佢嗰個 DBC 啱啱出嘅，咁啊有一段時間都好好犀利噶，有周圍去送嗰啲叫做數碼收音機啦， 送俾的士司機， 但係數碼收音機唔撚掂啊，因為咧周不時係因為佢要靠網絡啊， 問題就係你又要一部機器，又要靠網絡。喂，而家咪電話啦，電話好容易啊，係咪先？ 跟住嗰啲的士司機咧，就攞咗佢嗰個數碼嗰個機咧，插隻 USB 去聽自己啲歌啊。 係咩？ 其實點解會咁咧？呢個我自己有體會嘅，就係當每一次做一個新嘅項目。嗰啲錢唔係自己銀荷包嘅，係人哋嘅錢嚟嘅。O P M 咧，你就會做錯嘢嘅。因為人哋 自己會謹慎啊嘛， 錫住啊嘛，大佬，你買罐可樂我都計住啦，自己嘅錢啊嘛。 係啊， 你用人哋嘅錢，呢、這個又話有佔10%，嗰個又話佔30%，但 買 翻好少啫嘛。 或者大班話做咩都失敗啦，因為佢 次次都用人錢噶嘛。 佢最拿手就攞大家嘅錢嚟做我自己嘅嘢、 你諗下，到而家 B100 又唔同喎，到而家100自己噶啦嘛。 哦，係啊。 咁啊，梗係慳住用啦，上 YouTube 啦，集資啦，啲錢歸自己袋啫嘛。 哦，係啊。 所以其實老曾呢單嘢咧，咁樣話唔記得去申報咧。因為 DBC 咧就好鬼冤枉嘅， 其實係 即不明不白嘅， 係因為一個叫做冇用嘅嘢， 一嚿冇嘢，一嚿空氣，而嗰樣嘢又唔 work 嘅。 你話嗰個小米又唔同啊，係咪？而家值幾千億啊，係 咪？而家仲升緊添嘛，頂佢肺！ 冇啦，依兩日跌翻呢個小米咧，好撚離譜啊！增發50億股，我嚇你真係冚家產到咧， 離曬譜！喂，而家知道個虧損點嚟嘅？ 喂，你咁無撚端端又多5億股攞出嚟抽水係嘛？屌你個個都掟你啦，係嘛？咁、所以咧真系唔同嘅，因為咧我哋見到其實 DBC 到而家 D100 嗰個發展咧，坦白講，其實對網台咧係好大影響、好大幫助，因為大班當時係以呢個叫做咧傾盡人力物力嘅，因為你知道當年嘅網台好雞嘅啫嘛，全部都係即係其實收視又唔得，個餅冇咁大嘅，大班一做嘅時候咧。將747帶入咗呢個紙飛機嘅圈子啊，令到所有紙飛機突然間變翻747喎，係咪？咁咧係做大咗網台嘅餅，呢個真嘅，呢個其實大班嘅功勞嚟嘅。如果唔係大班做大嘅網絡嗰個網台咧，一般大眾市民唔接受網台嘅，因為咧佢哋覺得，大班都做網台，開始有人接受。 因為嗰時仲要去喺嗰啲數碼港啊嗰度有開佢。 哦，佢 真係好似平時啲電台咁高設備咁高科技喎。 哦，係啊，成個錄音室啦，成個嗰啲直播室咁樣嘛，唔係好似我哋咁山寨噶嘛，嗰啲好即係直情好似電視台咁樣，好似港台咁啊，係啦，直情港台咁嘅級數係嘛？咁變咗咧，其實如果你講網台貢獻咧，其實大班係 number one。佢以前不論老少，不論芒果佬，都冇辦法將呢個網台嗰個餅撐開嘅，就係大班可以將佢撐開，令到人哋覺，因為好多人咧。唔接受網台都好啦，大班都做網台啦，啲人開始慢慢接受，呢個係其實好緊要 的。同埋佢做咗一樣嘢，就係佢可以收到錢，因為呢樣嘢唔係咁易嘅。 哦，唔係收到錢咧，個個都收到嘅，芒果都收到嘅。問題咧，好似大班呢個上市公司級數嘅收錢方法咧，就唔係個個得，係佢得 嘅 啫。 因為佢有個特點嘅，就係聽佢嘅人咧。就有啲錢同埋年紀有翻咁上下嘅，咁亦都好，有冇嗰幾百蚊年冇乜所謂咁啊？ 就算平時幾百蚊年啊，好似 就算平時唔聽都好咧，都俾錢嘅。我知道有啲人係咁。 嗰個口號好緊要嘛，佢咩講真話行公義，好 年晚 啊嘛，咁啊俾人感覺上好啲。你話芒果佬就失敗啦，你睇佢改埋啲咩口號， 係咩口號 啊？民主啊，咩 本土民主反共， 係啦，咁樣 本土 共反民主。嗰、那個先係，仲有咧，貨金啊契弟，記得入月費啊，記得交月費啊，因為唔陳俾你聽。 呢個唔係佢啊嘛。 嚇！ 記得交月費嗰、那個係咪？ 交月費係佢啊！ 又到月尾啦，大家記得。 哦，又到月尾就係、是，呢、這個就係、 是。係啊，你哋呢啊又又 記得俾錢啊契弟嗰個就唔係佢。 唔係啊，佢話你哋啲撚樣啊，又唔交月費，又聽我啲節目，你哋撲街啊，咒你哋死啊，咒你哋。係啊。 佢因為嗰啲又係鬧佢。是鬧他那些來的嘛，聽他那些不給錢那些是。 總之呢，所有不給錢芒果佬都是冚家產來的。啊，這個是芒果佬說的。這節時間差不多了，我們呢期待8月6日這個芒果佬復發了。啊